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现在有糖尿病的人啊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呢咱们俗话都知道，糖尿病的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危害大。那么怎么造成并发症的，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人呢他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啊，所以造成了并发症的产生。那么其中呢咱们经常会说糖心病、那实际上如果说全名的话就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是吧？ 对。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 糖尿病性的心脏病就是由糖尿病产生的这个并发症啊、其实也是冠心病。我们把这个糖尿病人称为冠心病的等危症。这个等就是相等的等，危呢就是危险的危。等危症，症就是症状的症哈。那么这个等危症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得了糖尿病，也就相当于我们得了冠心病。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的危险是相等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糖尿病的病人，血液里面的糖是多的。我们讲过，这个糖游离的血糖或者是被氧化了的血糖，绝对是不能待在血管里面的。它一定要到血管的外面去，要到它该去的这个组织器官里面去，它是要工作的。这个糖到组织器官里面了，它起的就是正向的作用，起的是好作用，是给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的。那么如果这个糖太多了，甚至是这个胰岛素抵抗了，就是说胰岛素不能给这个血糖安排到相应的工作了，胰岛素不能把这个糖安排到血管外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糖留在血管里面了，它就会对血管产生一个伤害哈。那么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其实它呢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它脆弱？是因为我们心脏对于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这个心脏受损，心脏无论是节律和心跳的频率，只要是有问题，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生命就要有影响。而且给这个心肌供血的这个冠脉，它的管腔非常细，它最粗的地方绿豆只能直着过，不能横着过，那么它最细的地方只能两三根头发丝过去。大家想一想，这么细的冠脉，如果它的血管内膜受损伤了，如果它里面有斑块了，也就是说冠脉细的冠脉里面有一个小米粒儿那么大的斑块，都会把这个冠脉完全堵死。那么粗的这个冠脉里面只要是有一个绿豆那么大的斑块，我们就会发生急性心梗。所以说我们的冠脉是非常脆弱的。那么糖尿病为什么又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呢？因为有糖尿病的病人啊，因为这个血糖对于这个血管内膜的刺激，就使我们的冠脉非常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而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有的人得了糖尿病几年的时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直到自己发生了心梗了，发生了眼睛有问题了，或者是发生了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包括这种肺部感染啊、尿系感染啊等等， 倒过来再查，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可想而知多么的可怕。那么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啊，就是这个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也就是糖心病，也就是糖尿病性的冠心病。哎，因为这个高的血糖是会让我们血管里面长斑块的，而且这个高的血糖是会让我们全身的大动脉和小动脉里面全部长斑块。 嗯，而且这个有糖尿病的人啊，得心脏病的这样的几率可能比一般的人还要高很多啊。 对，因为有糖尿病的病人哈，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总的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的概率要高出3倍。 嗯， 哎，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要高出2倍。还有在糖尿病的患者当中啊，有70%到80%是因为呢心血管疾病失去生命的。哎，那么呢在这70%到80%的人当中啊，其中有50%到60%的人是这个因为冠心病失去生命的。 嗯，所以说糖尿病人控制好血糖显得是特别重要。 对，哎，如果糖尿病病人能很好的控制血糖啊，就可以很好的防止糖尿病性心脏病的发生。 嗯， 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糖尿病病人有70%到80%是因为心血管疾病造成了他们的死亡。哎，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是一个糖尿病人哈，他怎么能够控制哈，不让他的血糖升高啊，不让并发症产生呢？ 嗯，那么我们首先呢，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这种疾病一定要早期发现。 嗯， 那么对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哈，比如说你女性生了8斤以上的这个孩子啊，有妊娠期糖尿病的，或者是你的一级亲属里面父母啊兄弟姐妹里面有这个糖尿病的病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都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发人群。还有一个就是体重指数超标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也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哈。那么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就是要定期的监测你的血糖，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查一下我们的空腹血糖。那么空腹血糖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还要查一下餐后的血糖。那么餐后的血糖也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定期的来查一下糖耐量，做一下糖耐量的试验，看我们有没有糖耐量的受损。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很好的早期检测出来我们是不是糖尿病人的后备军。如果我们是糖尿病病人的后备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我们很好的能够控制体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逆转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不成为糖尿病病人的。那么这个体重控制啊，有一个指标值，希望听众朋友们能记住啊。这个指标呢也是非常的好计算，就是用我们自己实际的身高的米数乘以我们身高的米数。比如说我们是1米62的一个女性啊，我们用1.62再乘以1.62，然后一定要记住一个常数值啊，也就是我们的体重指数的这个数值，这个值呢是22，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身高再乘以身高再乘以22，那么得出来的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体重的公斤数。一定要把我们的体重控制在这个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公斤数以里。听众朋友可以算一下，没记住没关系啊，也可以打电话来询问怎么计算。然后算一下以后呢，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让我们不得糖尿病。那收音机前有些听众朋友说了，我已经得糖尿病了，如何来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很好的控制血糖。这个血糖呢，餐前血糖要控制在7以里，餐后血糖呢要10以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值了吧。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是年龄大，这个指标我们还可以放宽哈，一个人和一个人不一样。那么在控制好血糖的这个情况下，还要经常去查一下我们的血红蛋白，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啊。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值控制正常也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我谈到的这个体重的问题，听众朋友一定要 计算出自己合理的这个体重，就是用身高再乘以身高再乘以22，一定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在我说的这个公斤数以里，这个非常重要。 嗯， 如果要是说把这几点控制好了以后呢，哎，我们并发症就可以大幅度的下降。 嗯，那刚才您是着重的强调一下这个体重哈，一定不要超标。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要控制好血糖的话有五驾马车哈，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另外呢要经常的这个查一下自己的血糖啊，吃好这个降压药。 降糖药， 吃好呢降糖药，另外要多了解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 这几点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而且刚才周老师您说的这个降压药啊也是非常重要，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不仅仅是糖代谢的异常，很多糖尿病病人都会有脂代谢的异常，还会有血压的升高。所以这个糖代谢的异常、血压的升高、脂代谢的异常，这个呢是代谢综合征。所以糖尿病病人一定不要说我血糖控制好了是不是就可以了，不是的，血糖控制好，您血压控制不好，血脂控制不好，也会有并发症发生的。所以呢糖、脂、血压都要控制在一个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这样的话才能很好的控制并发症的发生。 其实说到控制血糖啊，好像几驾马车你按着它去做就能够好，其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具有操作性的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那么好做哈。所以呢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也给一些糖友们啊提供一些机会，那么如果呢你想了解在生活当中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应该吃多少等等的哈，我们有一个饮食方面的指南啊，大家呢可以在8:30之后拨打电话来免费领取啊。另外呢还有关于控制血糖的一些小办法，大家呢也可以进行交流，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那周老师刚才您谈到了啊，糖尿病病人可以呢参加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饮食的培训班哈。其实糖尿病病人呢可能也知道我要吃这个低升糖指数的这个食品吧，合理用药吧等等，但是可能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血糖还是控制的不是非常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就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如何来饮食，最关键的是我们一日三餐吃什么，怎么吃，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如果能把 这个自己应该如何吃，吃多少的这个饮食方案掌握了，其实这对于我们控制血糖来讲是非常关键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会认为，我这个用胰岛素，用这个降糖药来控制我们的血糖哈，但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想把他的这个早晨起来的这个餐前血糖呢，他要控制在7以下，但是他早晨的这个餐前血糖呢，他老是控制不好啊，早晨起来他一量血糖呢都是11、12，然后他就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晚上多打一点这个胰岛素啊，那么我早晨的这个血糖呢就会往下走，他本来晚上呢是打10个单位的胰岛素，后来他自己就把这个胰岛素的量呢自己就增加了，从10个、12个、16个一直增加到18个。那么增加到18个单位的胰岛素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空腹血糖呢就升到将近20了。而且他后半夜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心慌气短出冷汗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就咨询我啊，说为什么我晚上打胰岛素打得多，早晨的这个血糖还非常高呢？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看你这个后半夜的时候你有这个心慌气短出冷汗的这个情形哈，就证明你后半夜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低血糖了，发生低血糖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心慌啊、气短呀、冷汗呀，甚至是晕倒这样的情形。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你晚上临睡觉之前的这个胰岛素呢打得太多了。然后我还问他，我说是不是你打了胰岛素以后你自己还不敢多吃晚饭？他说是啊，我觉得我晚上吃的越多，早晨起来可能这个空腹血糖越高嘛。他说所以说我就打了更多的胰岛素，而且我晚上不敢吃饭，吃的很少，甚至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吃一点点几乎就等于不吃晚饭，那么我就告诉他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您晚上打了更多的胰岛素，而且您晚上吃很少的饭，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您夜间的低血糖，那么这个夜间的低血糖是使您第二天早晨空腹血糖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呢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做苏木杰现象，就是因为晚上血糖低了，早晨起来就会造成血糖的一个反跳性的增高啊。那么这个早晨起来因为夜间的血糖过低，早晨起来的这个血糖反跳性的增高，那么这个对血管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之大的，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让我们发生糖尿病性的冠心病，而且会让我们发生无痛性的心梗，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是个年龄比较大的糖尿病的病人，那么这个苏木杰现象就会让我们发生很多并发症，甚至是会有这个心梗的这种并发症，那么这个听众朋友呢，我就给他进行了调整，我说您晚上不要打那么多的胰岛素，您就打10个单位的胰岛素，而且您晚饭呢还要正常的吃，那么晚饭吃的时候呢不要吃太多的这种主食啊，您要多吃一点菜，然后呢要吃一点肉，而且睡觉之前呢量不要大啊，而且睡觉之前您要吃半个苹果，他照了我说的这样做了以后，早晨的那个血糖就下来了，最后早晨的那个血糖呢就下到了7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非常高兴啊，他说您看您让我胰岛素用的量又少了，我晚饭吃的又多了，睡觉之前还吃了半个苹果，那么这种情况下早晨的这个空腹血糖还下来了，他就非常非常高兴，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咨询，或者呢是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就是糖尿病病人的这个饮食健康的这个培训班，那么参加了培训班以后呢，在这个培训班上哈，我们就会给您每一位听众朋友给到一个对于您来讲的一个个性化的饮食方案。那么在这个 饮食方案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听众朋友哈，您一日三餐怎么吃，吃什么啊？通过这个饮食方案的设定啊，把您的血糖呢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再有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我有了糖尿病了，我就要用胰岛素来控制我的血糖，但是只知道用胰岛素控制血糖，却不知道科学的用药，同时呢，也不知道除了胰岛素之外，还有让我们血糖平稳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肝脏。那么肝脏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说，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糖高的时候，肝脏会把这个血液里面的糖转换成为肝糖原储存起来。那么当我们人饥饿的时候，血糖变低的时候，肝脏呢又会把肝脏里面储存的这个肝糖原呢释放出来，变成为血糖。用这个肝脏的这个代谢作用增强的这种办法呢，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血糖呢趋于平稳。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不知道，通过增强肝脏的功能会让我们的血糖趋于平稳。那么在这个培训班当中呢，我们还会教会听众朋友如何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我们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提升呢，跟均衡的营养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加入这个高纤维的这个燕麦葱条粉啊，它里面有这个乳清蛋白，同时呢它里面有我们均衡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只有我们人体摄入了这个足量的这个蛋白质和足量的矿物质、维生素和这个微量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肝脏功能才会提升。那么肝脏的功能提升了，肝脏的这个储存糖原的能力和释放糖原的能力就会增强。那么肝脏的储存糖原的能力和释放糖原的能力增强了，这个时候我们血糖就能真正的平稳了。那么血糖真正的平稳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糖心病呢就不容易发生了。 确实，作为一个糖尿病人，刚才提到了要有五驾马车啊作为基础。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说要多积累和学习关于糖尿病方面的知识。那刚才呢，您说的这个呢，确实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糖尿病人，一定要多积累这方面的知识，才能够战胜糖尿病啊，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当然了，如果您自己呢有点困难啊，你也可以呢求助于我们，您可以早晨呢拨打电话，因为现在呢有一个这方面的培训啊。有一这方面的指导，当然是人员有限啊。您如果想参加的话，赶快报名了。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作为糖尿病人呢，可能现在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呢是特别注意自己的血糖啊，过于敏感，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吃喝都不挡，无所谓，爱高爱低他都无所谓。因为其实糖尿病在没有发生并发症之前呢，他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其实这两种做法都是非常极端的，咱们一定要提醒他们要多加注意啊。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也不对，过度的紧张其实也不合适，因为过度紧张的这种情绪也会使我们血糖升高，而且这个血糖升高了以后还很难用药物和食物来控制，所以呢这个精神不能紧张啊，糖尿病的病人放松心情，有愉悦的心情，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当然什么都不管哈，这个一切吃喝都不挡，这个就更不对。 这个不对，这个呢是会造成很多并发症发生的。 对， 那么一旦并发症发生，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是的，如果大家呢需要这方面的辅导的话，那应该说现在是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慢性并发症被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和大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包括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肾病、神经病变，大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周围血管病变、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控制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通过调查糖尿病病人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程度、并发症和医疗费用的关系，就可以看到长期控制血糖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健康管理观察中，我也查阅了很多临床资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在控制血糖的同时，也要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为了让听众朋友们运用营养医学控制血糖，目前我们开展了食疗调节血糖培训班，目的是想通过营养医学指导大家通过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远离化学药物的损伤，也教会大家一些在调节血糖的同时如何来维护血管。如果大家想参加家庭食疗降糖培训班，可以报名参加。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贺云主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 的回忆重复的活着。